嗱，講到呢個問題咧，其實好多嘢講嘅，點解咧？嗱，我哋再舉個例，即係俾你睇得啫啦。呢個符號咧，即係你去睇嘅時候咧，其實要留細心留意啦，就係唔係個個都有嘅，係唔係個個人像都有手上有呢個符號嘅。咁最頂癮就係佢又即係後邊有一隻翼，咁跟住咧又係揸住個水桶，咁跟住又揸住個松果體，咁兩個手上面咧都有，佢仲要整埋俾你睇喎。佢就算背咗，佢都要整翻呢個花紋俾你睇喎。咁呢個咧就即係一個啦。但係嗱，我想講最頂癮係咩咧 ？Anson 可能呢個問題上面要講少嘢。如果你睇呢個佛像咧，佢最下邊嗰個都有嘅。 以呢個花嘅圖案。係 啊。 嗯哼。 咁但係咧，如果我啱啱睇出嚟，正話呢、 你縮開少少，因為如果唔係啲人咧睇唔到。嗱，呢個鏡頭真係唔夠直。仔細啦，但我而家圈咗俾你睇，你可以自己揾嘅。下邊呢三會見到係三個呢個紋嚟嘅， 花嘅圖案， 花圖案嚟嘅嚇。咁呢個英文咧叫 rosette 啦，嚇，就係應該係一個玫瑰花瓣嘅一個即係象徵嚟啦。咁我哋要回答嗰個問題就係、第一樣嘢就係佢講乜，即係呢個花瓣。第二樣嘢就係點解係一個佛像嘅下邊都會有呢咁嘅花瓣，有啲咁嘅嘢度。咁講到呢個問題咧，又即係我哋以前應該提過咧，譬如呢個水桶呢、這個即係符號啦。咁啊，唔知點解喺北美嗰啲又唔係南美啊，南美洲度佢又無厘頭又整有一嚿咁嘅嘢出咗嚟喎。咁呢個即係情況咧，即係可以話俾我哋聽，大家聽咧就係、其實有啲符號咧係 universal 嘅。我哋喺古代咧就係理論上我哋會認為就係當其時嗰個交通啦，同埋溝通咧就唔好似今日咁發達啦，唔係可以坐飛機，但係唔知點解咧就有啲符號咧就喺度度都會見。譬如嗰個佛教嗰、即係萬字嗰個符號啦，就又係遍及全球嘅嚇。咁、我想問 MC 人啊，你覺得點解呢個玫瑰呢個會出現？ 玫瑰我就未知，但係花咧。就佛教嘅傳統嘅，唔好意思，遮咗嘅象徵嚟講，佢喺個花上邊，佢踩住朵花咧，其實就好簡單嘅佛教度就係話佢係嚟自俗世而係被淨化，所以有蓮花呢一個講法。 唔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呢個唔係玫瑰，係可能 蓮花。蓮花而從來用花咧都有一個特別嘅意思嘅。咁譬如我哋正話睇到嗰啲雕像，佢哋有個花嘅符號或者有個花嘅手環。咁究竟基本理解就係、究竟佢係代表一朵花定係代表一個花形嘅飾物？如果佢係代表一朵花，即係話有某啲人如果要戴花咧，花唔係一種。可以擺到好耐嘅物質，即係如果有人戴花，佢都係某特定場合會戴住一朵花，嗰本花，嗰朵花戴一日要會謝嘅，佢要換嘅。如果長期戴一朵真嘅花，咁佢係用一個花型嘅飾物去代表，一定係真係講緊嗰班人戴嘅一朵花。如果戴嘅一朵花，咁大家知道花維持狀態係幾粒鐘嘅啫。如果摘咗出嚟，咁佢可能就係儀式或者宗教儀式裏邊嘅穿著。又或者代表一種某種特別的 身份。有時我覺得我哋即係幾個組合好神奇嘅，有啲嘢咧，即係我哋大家唔夾咧，唔知點解會中嘅嚇。即係頭先 MC 人佢已經講咗答案出嚟啦。咁原來我即係事前一查咧，就係而家普遍講話就係話呢個符號係代表咩咧？係代表生死重生。 哦， 就係你講嗰個花，佢謝咗之後， 花開花落， 花開花落。正統的講法咁樣，但我有少少懷疑，我即係我覺得未必係啊。OK， 咁但係 anyway 就係、呢個似乎係一個即係幾我一般嚟講，我接受嘅一個解釋嚟嘅 嚇。呢個周而復始嘅一種符號，就講緊生生死死、重生，甚至乎隱晦地講，即係話人類嘅其他文明都有一個類似。生命有循環的呢種想法， 係啊， 即係我哋唔好講到明係度度個個文明都一定有輪迴系統啊。咁但係會見到有某一啲人或者某啲角色，佢有啲特定嘅符號。咁譬如佢呢一集，佢又左手又有，右手又有，同埋死都要反嗰個符號嗰朵花嗰、那個。 佢要俾你睇佢， 佢要俾你睇曬，佢有一個符號。咁嗰個好明顯係一個身份象徵啊，或者一個特定嘅必須要出現嘅符號，即係好似、即係好似你今時今日。參加嗰啲可能啲聯合國大會，你點都要孭自己國家嗰個國旗喺度嘅一個身份象徵，或者一個共同嘅 嗱，我再次提醒大家，唔係個個都有噶， 係啦， 你呢啲冇噶，呢全部冇， 係啦，即普通人可能冇，或者特定階層， 佢應該係祭祀， 祭司咁樣。 祭司有嘅。 又或者呢啲馬 貴族貴族啦。 但如果印度咧，我自己少少認識就係，如果圓形啊，一個 perfect 圓形咧，印度就輪，輪就係一啲轉輪或者一啲武器或者一啲最代表最強大力量嘅武器啦。 咁喺即係六七十年代嗰時咧，即係啲研究呢個阿術嘅呢個文咧，咁啊，其實都有一個講法嘅，因為佢嗰個咧就相其中有一種形咧就相當接近咧，就日本嘅嗰個菊花嘅頭盔。 咁佢嗰個係咩啊？日本皇帝嗰個皇族嗰個徽 號嚟喎。 我嗰陣時睇唔知邊套戲咧，即係唔知咩 有嘅 咩日本最後的四十八小時咧，嗰個戰艦前邊咧，佢就有呢個符號。 大和號都有啦，嗰個係啊。咁啊，仲有另一個講法嘅，因為呢個咧就有人研究敦煌嘅壁畫裏面，其中咧都揾咗出嚟咧。佢就話有好多敦煌壁畫會飛天嘅嗰啲造型嘅嗰啲像咧，你會發覺佢有一種轉化嘅過程，而呢個轉化嘅過程咧，就嗰、那個即係都係研究出咧，就話可能有啲飛天嘅嗰啲仙人啊，佢基本上係花變出嚟嘅嚇。咁啊，即係呢個咧就喺個佛經裡面嗰度咧，即係譬如好似天女散花啊，不著即係會不著痕跡啊，咁嗰個咧都有個淵源，所以佢花咧裡面咧就有一個更加深層次嘅意義喺度嚟嘅。咁啊，佢係咪喺之前嘅嗰度咧講就有啲人可能佢嘅嗰個另外一身咧？是由花變出嚟嘅咧， 係一種。咁另外一個可以啊 ，MC 人都可以即係嘗試解一解俾大家聽。譬如有啲佛像點解坐喺蓮花上面？ 哇、咁佛教講緊就所解脱就嚟自污染之中嘅淨化，即係出污泥而不染。咁其實佛教好多基本理論就係講緊污染同埋純淨呢兩個基本概念啦。咁就藉著呢個蓮花嚟講緊，任何人或者聖人同普通人嘅分別就係佢不受污染，或者從污染之中淨化到。咁但係我哋譬如見到西方呢一紮，佢哋係除咗係花之外，仲要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就係佢一個 perfect 圓形裏面畫一個花嘅圖案。咁呢件事咧就可以引申到究竟幾時嘅人開始識畫圓形？究竟點解用圓形嚟做圖案嘅基準？咁我哋好多人嘅理解就 因為圖形做基準咧，其實一定要有嗰個即係工藝嘅水平先得。 係啦， 因為如果你唔係人人都畫到個圓形出嚟， 唔係人人畫到，從未畫完個初稿之後，個師傅都未必雕得翻圓形嘅，同埋再簡單啲就係佢代表緊嘅係幾何嘅認識，而幾何嘅認識咧就唔係淨係話畫朵花，而係佢哋認識咗認另外一套語言，或者甚至乎嚟自觀察大自然裏邊嘅幾何圖案，得到某啲啟示，咁樣就講到就會深好多啦。即係話人類從大自然裏邊得到魔法嘅啟示，而其中一個渠道就係幾何嘅理解，而用翻呢啲幾何嘅理解嚟製造佢哋嘅藝術作品或者記錄生活裏邊作品，我哋見到有啲 perfect 圓嘅，即係可能佢成個雕像裏邊最圓就係呢一部分嘅時候咧，佢就唔係裝飾咁簡單啦，佢好明顯係有一個特定嘅符號嚟噶啦。嗰個符號究竟乜咧？就係大家要估啊。 唔係，我相信都唔係一個純粹裝飾嘅，呢個你睇係有本身嗰個意義嘅。但問題咧就係如果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就係問另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幾多瓣啦？ 有幾個花瓣啦？幾多花瓣代表啲乜嘢咧？ 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譬如佢而家呢度，譬如用 rosette 咧，咁都係假設佢係玫瑰啦。咁如果係玫瑰咧，即係首先我哋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譬如喺佛祖嗰度見到嗰個下邊係喺 蓮花嘅佛教嘅蓮花度。 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有個疑問嘅就係，因為大家嗰個理論上個宗教信仰唔同，譬如喺美索不達咪啊，咁我打死我都唔信佢係信佛教噶啦，即係肯定唔係啦。 唔知道，我哋知道，淨係知道。宗教都係靠交流啦，好多好多好多交流活動。 唔係，但問題佢嗰個年，即係個年份係比 早好多， 早多 過釋迦牟尼佛嘅生平。 所以我就假設就係話， 即使佢係代表生死重生，都應該理論上就唔係用佛教嗰個方法傳説嘅。理論上有咩？ 可能有啲大家就近似嘅諗法，咁大家用近似嘅表達方法去講一啲嘢啫。 係啦，咁但係你又可以用另一個睇到呢個神秘學角度咧，就係、是、其實呢個神秘符號嚟嘅， 互相影響下嘅一個。 唔係最主要係咩咧？ 密碼嘅交嘅傳遞。 密碼傳遞就係因為後來喺玫瑰十字會度出現啊嘛。 佢重生，係係係係另外一個文明裏面重生。 咁佢就係即係用以玫瑰嘅形式就擺喺十字架上邊，係嘛？咁至於佢究竟係咩咧？咁樣咁你可以假設係一樣嘢嘅，就呢個係比較即係天馬行空少少啦，就係、是、其實係一個秘密會社嘅符號嚟嘅，即、就、係、是、你一班人佢有某種信仰，佢只能認即係你話點知道佢即係呢班人係共同信仰，就唔係透過佢講咩嘢。正如呢啲畫咧，全部咧，即係即使呢啲譬如話專家去睇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個疑問嘅，就係咦佢哋都不甚了了，都唔係好知嗰啲符號點解喎？就正正呢樣嘢啦。其實呢啲符號就特登係要唔話俾你聽嗰個內容，而係有一班嘅後。即係自己有先知道究竟係講咩嘢。 佢就只有存在性而啊，係啦，冇一班人去傳譯佢嘅。 冇人傳譯。咁至於下邊呢一個嘅水桶咧，咁而家即係我自己最新嘅睇法就係咩咧？就係真係水桶嚟嘅。 嗯。 就愛嚟筆水啊。咁筆咩水咧？就筆淡水啊。因為呢個牽涉到咧，就係古代佢哋嗰個神話入邊咧，其實最早嘅嗰個即係問題咩咧？就係。人類不適宜在那個淡水度生活，而是需要去淡水那度。咁你就會問啦，喂，而家係咁，佢實際上嗰個一個歷史嘅意義咩咧？嗱，我估係咩咧？就係由魚類佢慢慢演化上岸之後，佢生存嗰個模式。 即係由兩棲類動物變成陸生動物，中間有一啲。遠古的一些啟示或者密碼在個生物上或者 就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如果你是魚的話你就可以適應鹹水嘛、你上岸之後呢、就是、以我這麼、就是、淺薄的生物知識就是你開始要轉化成、就是、透過淡水 去生存嘛、這個在他們那個神話裡面應該是有記載的就是那個鹹水和淡水之間的分野就係、是、嗰個古代佢哋，我唔記得係邊一個嘅歷史嘅記錄，但係記錄咗呢、這個即係鹹水同淡水之間個分野。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筆咗嗰啲即係呢啲淡水去過一個地方度，跟住咧啲人可以飲用同埋去食用咯，甚至沖涼咯。 咁即係話筆水啊，儲存水啊嘅呢一個行為係有。特定嘅意義啦， 歷史意義喺度， 同埋佢要隨時帶備。 佢有一個儲水嘅，有一個儲水嘅容器咧，呢個係值得推敲嘅。因為點解？如果你俾我理解咧，人類最早裝水嘅應該都係用皮袋啊，佢唔會做一個 皮啊， 佢唔會做一個容器係要即係。特定形狀，主要即係以前嚟講係裝到嘢嘅，就我嚟頂住先㗎啦。 同埋佢最有趣咧， 咁咧就有意識㗎。 佢有埋個手抽嗰、那個 有手環 嘅，最得意啊嘛。 咁就好特別啦。 係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即係喺個展覽入邊咧，都常見就係呢啲人面人壽兩二合一啊。 系 人壽二合一， 呢個長老嚟喎，咁長壽 好多噶，好多噶，佢哋好多呢啲 半人半獅子 咁樣。半人半獅子嘅，咁一般嚟講咧，就其實就好簡單啫，就係話喺古代嚟講，好多時咧，佢哋都有一種聯想啦。啊，譬如我哋講龍咁樣，蛇山，加埋幾 隻有六角 啊，金龍嗰六角加埋啲咩？咁但係咧問題就係、是，即係點解啲人會有呢種聯想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其實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就係咧喺一啲cave painting 啊，月畫入邊咧，原來發覺咧最早期好多呢啲咁嘅人壽兩個夾埋嘅形體嘅。 古埃及話特別多啦。 唔係，如果你 cave painting 再早噶啦，去到幾萬年前噶啦，幾萬年前噶啦。嗱，去到幾萬年前呢啲咧，其實有幾個常數嘅，即係話你喺嗰個 cave painting 入邊咧，你會見到係即係差唔多。無論邊個地區，甚至中國都出現嘅， 其一就是呢啲人獸之間夾埋嘅形態啦。第二樣係咩咧？就係、是、用朱砂，即係紅色啊。 嗯，即係隨時係祭祀行為嘅其中一部分。 係只一部分嘅，可能就係逢親死一人咧，佢哋都會畫呢兩 畫嘢，畫就可能 畫親就係呢啲紅色嘅。係 啦，用血嚟代表啲生命痕跡啊，或者 可能係血啦，但未必一定係咁。 液體啦， 液體，但係佢就一定係。紅色嘅，但係到依家都唔知道點解啊嘛。咁點解話咧？即係呢啲人會見到呢啲咧？咁其中我講嘅就係話，原來食咗一啲令精神科嘅植物，即係簡單嚟講，係啊，嗨咗之後你就會見到呢啲嘅。嗱，咁理論上冇乜好講喎，但係問題咧就係當你研究 UFO 嘅時候咧，你發現一樣嘢就係好多 UFO 嘅例子咧係見到類似呢啲。人同埋不同嘅 生啊動物， 咁咪唔止動物，昆蟲都有啊。 有時昆蟲都有， 譬如見到好大隻嘅呢啲 螳螂 啦，跟住會講嘢啦，嚇會同你講嘢啦。見到呢啲 蜥蜴人啦 。如果你好少，即係想象力好少少，就係其實兩樣嘢係有可能有關嘅。就係喺上古，當呢啲人咧。他要做某些宗教儀式，要吃了一些精神即科的植物的時候呢，產生的效果呢，他就會見到這些東西。 基本上巫師、祭師或者即這個精神力量的階層呢， 他還要走到洞那裡， 人類社會裡面自古都有， 是的， 只不過可能今時今日就變成某些特權嘅先擁有， 係啦。嗱，咁呢度咧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就要講一講我一個個人嘅經歷啦。咁我個人經歷咧就係一個好特殊嘅機會。咁唔喺香港啊，講明。咁我就食咗少少 DMT 嘅。咁當其時咧，我就見到一個 pixel 啦嘅像咧，就係一隻鳥嚟嘅。咁咧，我收尾。過了一段時間，我真係查咧，原來見到即係喺 DMT 個效果，見到鳥咧係共通嘅。 哦，因為如果你去到呢啲靈性嘅藥物研究，就係真係去到靈界，當你進入靈界嘅旅程嘅時候，相應嘅動物符號係可能相應你進入咗靈界嘅深度所預見嘅一啲靈性生物啦，或者神啦，或者都可以咁講嘅， 或者形象啦，一種。 咁我對我嚟講咧，嗰個最大嘅刺激就係，點解一個即係咁嘅符號咧？我初嚟以為係我個人嘅經驗，原來嗰個係 universal。 咁究竟係咪真嚟有真有其神啦？定係喺某種狀態下，但係會見到同一樣幻覺，但係係自古以嚟。 係啦，因為如果你講係自古以嚟咁我又對呢樣嘢原本冇完全有冇，我即係我真係事情我係唔知噶嘛。咁但係我即係事後原來我見到一樣嘢本身咧，係以前啲人都見一路都係咁見法嘅、哦。我亦都冇預設，因為我唔係諗住見到只鳥出，但係咦我即係吸咗幾啖之後，我真係見到只鳥。 咁、呢個可能係宗教經驗同埋宗教超經驗嘅一個 research。 係啊，咁有啲人就會講咧，其實呢個係咩咧？係集體潛意識嚟嘅， 集體潛意識呢個好深嘅，究竟係即係你本身已經擁有嘅記憶啊嘛，可以咁講。 唔係啊，我哋個祖先本身都已經有。 係啦，你祖先有，但係你未出世嘅時候你都有啦。 但係就可以擺喺咗我啦。咁我就覺得咧，如果譬如話呢啲人同野獸夾埋嗰個咧，其實就應該好似即係我哋如果就吸咗某一啲藥，即係。由植物提煉出嚟嘅藥之後，佢哋會見到嘅符號嚟嘅， 即係一啲前古嘅嗰個記憶。 呢個 走翻就出嚟。 咁佢慢慢演化就見咗，後來喺呢啲美索不達米亞或者其他地方會出現，埃及都有嘅。 即係究竟可能我哋遠古嘅時候，人類個物種其實唔係純粹人類同其他物種分開嚟。分類係所有嘢喺靈性或者喺某種宗教嘅層面互通嘅，用某種方法。 我覺得係咁樣嘅，就係咧佢哋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符號啦，即係我哋今日 符號係叫 就同佢講嘢。 咁 我哋嗰陣時，我即係我自己嗰次個經驗冇同我講嘢，我淨係見到個樣嘅，但係 即係可能 佢呈現出嚟咗。 如果你即係經歷多幾次嘅，就可能你會發現佢同佢講緊嘢咯。 又或者當你揾到 咁就呢個點解會變成一個人同即係野獸嘅交流，就係因為佢唔係話佢見到呢個真係一交，而係因為佢見到呢個嘢同佢講嘢，就覺得佢某一啲地方應該係人咯。 又或者大家是真的有些溝通的、 啊、那我們說這個呢其實就在一些 K5 裡面 都有的、啊、那就、如果你找多一點就是這些這、例子呢你就會見到呢譬如這些啦、啊、這個就差不多我見過那些來的、 哦、就沒有那麼 有很多點的就是很多 pixel 在這裡的、啊、但是就是就是一些所謂的 shaman佢哋會即係去 幻見到呢啲嘢， 幻見就會見到呢啲嘢咯。咁但係呢個就誒同頭先我哋見到啲咁即係具體嗰啲 成個神咁 成個神嗰啲有少少差別嘅。我就覺得呢啲係即係當你累積好多經驗，你就會將佢變成一個所謂藝術嘅作品。 嗯， 咁呢個就嘗試解釋嘅點解會有呢啲即係半人獸嘅物體經常喺嗰、那個。呢啲宗教嘅或者藝術嘅雕塑入邊出現咯， 嗯 嚇，咁、啊、簡單嚟講，其實就係古代沙文薩滿斯遺留落嚟嘅一啲文化嘅產品嚟嘅， 嗯嗯嗯， 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成個器物係咩咧？就係、是、今次你喺嗰個展覽入邊咧，你會見到楔形文字， 嗯嗯， 咁究竟係即係有啲咩特別嘅嘢咧？咁啊，依家翻嚟之後同大家去討論啦。